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01，禁忌23。孝宗穆皇帝下。升平四年春正月癸巳，燕主郡大月余夜，御史大司马克、司空杨务将之入寇，会疾堵，乃召客务及司徒平、领军将军穆于根等受遗诏辅政。甲午卒。戊子，太子伟即皇帝位，年11，大赦，改元建熙。秦王坚分司隶至雍州，以河南公双为都督雍、河、梁三州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改封赵公，镇安定，封地中为河南公。求池公杨俊卒，子势立。二月，燕人尊可族浑后为皇太后，以太原王克为太宰，专录朝政。上雍王平为太傅，杨务为太保，穆于根为太师，参抚朝政。根姓穆将，自是先朝勋旧，心不服客，举动倨傲，时太后可族浑氏颇欲外事，根欲为乱，乃言于客曰：仅主上幼冲，母后干政，殿下宜防意外之变，死有以自全，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，兄王帝即古今成法，四壁山陵宜废主上为王，殿下自建尊位，以为大燕无穷之福。客曰：公罪也，何言之悖也？吾与公守先帝遗诏，云何而具有此意？更愧谢而退。客以告吴王垂，垂劝客诛之。客曰：今新遭大丧，二邻关信，而宰府自相诛夷，恐怪远近之望，且可忍之。秘书见皇甫真言于客曰：根本庸恕，过蒙先帝厚恩，隐参顾命，而小人无实，自国哀以来，骄狠日甚，将成祸乱。明公今日举周公之地，当为社稷深谋，早为之所。客不听。根又言于可族浑氏及燕主伟曰：太宰太傅将谋不轨，臣请率禁兵以诛之。可族浑氏将从之。伟曰：二公国之亲贤，先帝选之，托以孤离，必不肯耳，安知匪太师欲为乱也？乃止。根又思恋东土，言于可族浑氏及伟曰：今天下萧条，外寇非一，国大忧深，不如还东。客闻之，乃与太傅平谋，密奏根罪状，使右卫将军傅延就内省诸根，并其妻子党羽，大赦。是时新遭大丧，诸夷狼藉，内外凶惧。太宰客举止如常，人不见其有忧色，每出入一人不从，或睡以一字言备。客曰：人情方惧，当安众以振之，奈何复自惊扰，众将何养？ 由是人心稍定。克虽宗大任，而朝廷之礼兢兢严谨，每事必与司徒平议之，未尝专决，虚心待事，咨询善道，量才受任，人不逾位，官属朝臣或有过失，不显其状，随宜他序，不令失伦，唯以此为贬，时人亦为大愧，莫敢犯者。或有小过，自相责曰：“尔复欲望宰公迁官也。”朝廷初闻燕主郡卒，皆以为中原可图。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尚在，忧方大耳。”三月己卯，葬燕主郡于龙陵，谥曰景昭皇帝，庙号列祖。所征郡国兵，以燕朝多难，互相惊动，往往擅自散归，自业以南，道路断塞。太宰客以吴王垂为使持节、征南将军，都督河南诸军事，兖州牧、荆州刺史，镇梁国之离台。孙熙为兵州刺史，傅延为护军将军，率骑二万，官兵河南，临淮而还，境内乃安。西永之地也。匈奴刘卫臣遣使降秦，请田内地，春来秋返，秦王兼许之。夏四月，云中护军贾雍遣司马徐云率骑袭之，大获而还。兼怒曰：“朕方以恩信怀戎狄，而汝贪小利以败之，何也？”处雍以白衣领职，遣使还其所获，未抚之。魏臣于是入居塞内，贡献相寻。夏六月，代王十亿兼妃慕容氏族。秋七月，刘卫臣如代会葬，因求婚，十亿兼以女弃之。八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，即谢安少有重名，前后征辟皆不救，欲居会稽，以山水文集自娱，虽为布衣，时人皆以公府欺之。士大夫至相谓曰：“安时不出，当如苍生河。”安每游东山，常以妓女自随。司徒欲闻之，曰：“安时既与人同乐，必不得不与人同忧，召之必至。”安妻刘谭之妹也，见家门贵盛而安独进退，谓曰：“丈夫不如此也。”安掩鼻曰：“恐不免耳。”及帝万废处，安时有事尽之志，时已年四十余。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，安乃复召，温大喜，深礼重之。冬十月，乌桓独孤部鲜卑莫一干各率众数万降秦，秦王坚处之塞南。阳平公荣谏曰：“戎狄人面兽心，不知仁义，其其丧内腹，实贪地利，非怀德也；不敢犯边，实惮兵危，非感恩也。今处之塞内，与民杂居，彼窥郡县虚实，必为边患， 不如徙之塞外，以防未然。兼从之。11月，封桓温为南郡公，温帝冲为丰城县公，子季为临贺县公。燕太宰客欲以李绩为右仆射，燕主委不许，客屡以为请。委曰：“万机之事，皆委之叔父。伯阳一人，委请独裁。”初为张武太守，以幽卒。5年春正月戊戌，大赦。刘卫臣掠秦边民50余口为奴婢，以献于秦。秦王坚责之，使归所掠。卫臣由是叛秦，专附于代。东安简伯西坛卒。2月，以东阳太守范汪都督徐衍冀青幽五州诸军事，兼徐衍二州刺史。平阳人举郡降燕，燕以建威将军段纲为太守，遣都护韩褒将兵共守平阳。方士丁进有宠于燕主委，欲求媚于太宰客。说客令杀太傅平，客大怒，奏收斩之。高昌卒，燕河内太守吕护并其众，遣使来降，拜护冀州刺史。护欲引进兵以袭业。3月，燕太宰客将兵50000，冠军将军黄甫真将兵10000人共讨之。燕兵至野王，护应城自守。护军将军傅延请急攻之，以省大费。客曰：“老贼精变多矣，观其守备未以促攻，而多杀士卒，请攻黎阳，多杀精锐，卒不能拔，自取困辱。户内无蓄积，外无救援，我深沟高垒，坐而守之，休兵养士，离间其党，与我不劳而贼势日促，不过十旬，取之必矣。何谓多杀士卒，以求旦夕之功乎？”乃助长尾守之。夏4月，桓温以其弟黄门郎霍都督缅中7郡诸军事，兼新野翼城2郡太守，将兵取许昌，破燕将慕容臣。梁骠骑大将军宋浑极甚，张玄敬及其祖母马氏王醒之，曰：“将军万一不幸，寡妇孤儿将何所托？欲以临宗祭将军，可乎？”浑曰：“臣子临宗幼弱，不堪大任。殿下倘未弃臣门，臣弟成正是愚于臣，但恐其如缓，机势不趁耳。殿下策立而使之，可也。”浑借城及诸子曰：“吾家受国大恩，当以死报，吾事侍卫以交人。”又见朝臣，皆借之以忠贞。及卒，行路为之挥涕。玄敬以成为领军将军辅政。5月丁巳，帝崩，无嗣。皇太后令曰：“琅琊王丕忠兴正统，亦望情帝，莫与为比，其以王奉大统。” 于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琊地。庚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壬戌，改封东海王毅为琅琊王。秋七月戊午，葬墓地于永平陵，庙号孝宗。燕人为野王数月，吕护遣其将张兴出战，复言击斩之，城中日促。黄甫真解部将曰：“护势穷奔突，必则虚隙而投之。吾所部士卒多雷，弃甲不精，以身为之备。”乃多克鲁顿，亲察行业者，护食尽，果业悉精锐屈真所部，突围不得出。太宰客引兵击之，护众死伤殆尽，弃妻子奔荥阳。客存抚降民，几其领食，喜士人将帅于业，自于各随所乐。以护参军广平良琛为中书著作郎。九月戊申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后蒙之女也。穆帝和皇后称穆皇后，居永安宫。梁右司马张雍误宋城专政，起兵攻城，杀之，并灭其族。张玄敬以雍为中护军，叔父天锡为中领军，同辅政。张平袭燕平阳，杀段纲、韩苞，又攻雁门，杀太守善南，继而为秦所攻。平复谢罪于燕以求救，燕人以平反复服救也，平遂为秦所灭。以害秦大赦。徐衍二州刺史范汪素为桓温所误，温将北伐，命汪率众出梁国。冬十月，作诗期，免为庶人，遂废卒于家。子宁好儒学，性质直，常为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，或以为贬之太过。宁曰：“王何灭弃典文，忧臣仁义，由此浮说，波荡后生，使近身之徒幡然改辙，以致礼坏乐崩，中原倾覆，移风于俗，至今为患。桀纣纵暴一时，是足以丧身复国，为后世戒，岂能毁百姓之视听哉？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，历代之患重，自丧之恶小，弥众之罪大也。”吕护复叛，奔燕，燕人赦之，以为广州刺史。梁张雍交金银纵，数党专权，多所行杀，国人患之。张天锡所亲敦煌刘肃谓天锡曰：“国家事欲未竟。”天锡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肃曰：“仅护军出入，有似长宁。”天锡惊曰：“我故疑之，未敢出口，即将安出？”肃曰：“正当速除之耳。”天锡曰：“安得其人？”肃曰：“肃即其人也。”肃十年未二十。天锡曰：“汝年少，更求其助。”肃曰：“ 赵白驹与素二人足矣。十一月，天锡与雍俱入朝，素与白驹从天锡，素着之不重，白驹记之，又不克。二人与天锡俱入宫中，雍得一走，率甲士三百余人攻宫门。天锡登屋大呼曰：“张雍凶逆无道，既灭宋氏，又欲倾覆我家。汝将士视为良臣，何人以兵相向也？今所取者只张雍耳，他无所问。”于是雍兵西散走，雍自刎死，尽灭其族党。玄靖以天锡为使持节、冠军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辅政。十二月，始改建兴四十九年，奉升平年号，诏以玄靖为大都督，督陇右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、护羌校尉、西平公。燕大赦。秦王坚命穆伯、守宰各举孝悌、廉直、文学政事，察其所举，得人者赏之，非其人者罪之。由是人莫敢妄举，而请托不行，事皆自立。虽宗室外戚，无才能者皆弃不用。当世之时，内外之官率皆称职，田畴修辟，仓库充实，盗贼屏息。是岁，归义侯李氏族。